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3章，我一下子就企起身，即刻嚟张望啦。嗰个人影早就已经睇唔清啦，唯一留低嘅就系喺地上边嗰一具流血不止嘅无头死尸。我知道呢个唔系梦，于是我即刻就揿咗安全嘅警铃，一瞬之间周围嗰啲铃声嘅大作。等到我行到去厅堂嘅时候，其他嘅人都被惊醒晒，都系只系披住个浴袍，睡意蒙松咁嘅模样。豆腐啊，捽一捽对眼，问我出咗咩事啦？我指住外边讲：，出咗命案啦！文文一听到命案两个字，即刻精神起上嚟。我一边啊带住大家向外边走，一边就描述之前个情景。听到大家咧就猛咁喺度惊叫。喺外边，而家仍然啊风大雨大，木质嘅回廊靠外嘅嗰半边就俾啲雨水打到湿晒，黏贴住一啲山间嘅花瓣，同埋城市里边高楼大厦系完全唔一样嘅感觉嘅。可惜呢，而家都已经冇人仲有呢一啲咁嘅闲听风雨赏落花嘅心情啦。冇几耐，等我哋行到嘅时候，警铃已经早就吸引咗好多嘅工作人员，跟住听到几声嘅尖叫，显然系有人睇到咗嗰件死尸啦。不过眼前嘅情景，冇经历过嘅人呢，仲系顶唔顺嘅。只见呢个走廊上边瞓住一具嘅尸体，呢一具尸体系着住白色嘅睡袍，早就已经被鲜血染到红晒。断开咗嘅嗰条颈，好明显系俾刀一类嘅咁嘅嘢斩断嘅。你知道咧，斩颈唔系乜嘢人都能够一刀斩断嘅。吕叔以一个鬼哭刀嚟斩中指，嗰、那个就系一刀啊飞出一个人头。不过普通人啲力气啊少，而且一般都冇嗰一种咁嘅刀。手边充其量攞个菜刀、西瓜刀一类咁嘅嘢，一刀咁斩落条颈度，根本上就斩唔断。除非嗰个人嘅力咧就非常之大咧。而而家除咗呢一具无头尸之外，我嘅目光就喺周围咁立咗一圈，但系就冇再睇见嗰个人头。相比起面色惨白、吓到系咁发震嘅人嚟讲咧，我同埋豆腐加埋顾文文都算系镇静嘅。豆腐虽然讲啊胆小，但系毕竟都见过场面嘅，因此佢而家嘴里边系咁喺度揞住南无阿弥陀佛，但系咧就一啲惊嘅样都冇。哎呀，点办啊？呢个点办啊？依阵点解会咁噶？随后而嚟嘅嗰个经理啊，急到氹氹转，即刻就打电话向呢个行宫嘅东家度讲明情况。而呢阵时，呢一个古大美女已经攞出咗专业嘅素质。佢亮咗亮警察证之后，佢又讲：后退，唔好破坏现场。就喺呢种时候，有警察嘅出现，总系比较有安抚效果嘅。虽然话呢啲年头难免咧都会有啲害群之马，警察以权谋私嘅事就唔少，但系咧，人们的心底里面对于警察的这个行业还是很信任的。再加上顾大美女虽然讲话是个女，但是她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呢，实在就令人折服。大家就好像找到了主心骨咁，即刻向后退，让出了现场。这一退，我和顾文文即刻发觉有点不妥了。在离尸体旁边没几远的地方，还有一道滴出嚟嘅血迹，就好似有乜嘢人攞住一个滴住血嘅嘢行咁，血印子一直咁延伸到走廊左转嘅拐角地方。我脑里边即刻就冒出一样嘢，人头能够滴咁多血嘅，凶手肯定就用只手嚟滴咗人头走咗啦。究竟乜嘢人先会做出咁变态嘅事情呢？大家不约而同咁，自然亦都諗到咗嗰一个精神病嘅患者。顾大美女指一指血迹嘅方向， 我哋两个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，向住呢个血迹嘅方向嘅追过去。我先咁走咗一两步，入边嘅蒋庆国即刻拉住我，好惊咁讲：哎呀，唔好去啊！哇，唔系，嗰一个系杀人狂嚟噶。豆腐就拍咗拍蒋庆国嘅手臂，讲：唉，冇事嘅，嗰条友撞到咗变态，简直就系想揾死啊！蒋庆国嘅将信将疑，豆腐亦都唔多讲啦，同我使咗个眼色，船只亦都跟埋上嚟。其他啲人啊，多多少少有啲惊啊，跟得呢就有啲远。嗰、那个经理啊，担心出事同埋担责任，佢系一味系咁讲：啊，等嗰位警官去就得啦。我哋你哋其他嘅人就唔好揸乱档啊！豆腐啊，即刻扭转个头又闹佢：我顶你个肺啊！警察唔系人咩？平时啊，你哋闹警察嗰时有冇留下口德啊？而家出咗事啊，你哋啊识得举啲警察出嚟叫佢哋去冒险啊？我话俾你听啊，豆爷爷最近心情唔系咁好啊，脾气有啲暴躁。如果你再喺度阿支阿捉嘅话咧，你自己去啊！经理一听到就唔敢出声，只能够小心翼翼咁跟喺后边，一路向前走。我一路同个顾文文讲：喂，嗰、那个人嘅手里边应该有刀一类咁嘅凶器嘅，要小心啲喎。顾大美女啊，微微咁岌咗下头。我哋三个就屏气凝神，顺住个血迹啊，一路咁啊追落去。转咗一个弯口，身后边离得好远嘅经理喺度提醒我话：前边呢，亦就系客房啦，但系呢系冇人住嘅。讲起呢一个，就要讲一下呢个行宫嘅结构。佢嘅房间唔系话一间，而系一套一套咁独立嘅，一般就为两层，一个大厅。由于呢个时节人少，所以我哋五个人就霸咗一套，咁每一套呢都有唔同嘅风格嘅。我哋呢阵时所靠近嘅地方，越向前走个风格就越接近系日式。喺个廊外边有一条条从呢个竹管架起嚟嘅天然水管，一层一层引住嗰啲山泉水入嚟。细细嘅水流汇聚喺一个一个造型精致嘅石窿入边。原本呢一个真系一个好靓嘅景致，只系而家就暴雨倾盆，光线亦都晦暗，等人就冇觉得有丝毫嘅美感。就系喺呢一阵时，前边一直不直嗰个血迹，忽然之间啊转咗个弯，开始就向回廊外边而去。顺住呢一条鲜红嘅线望过去，喺之间外边嘅其中一个人造嘅石窿里边，嗰啲泉水显然都被染到红晒，一个头随住大雨同埋泉水嘅冲击喺呢个水入边浮沉翻滚，喺灯光之下可以睇到呢个人头惊恐扭曲嘅嗰块面。僵硬嘅面部肌肉瞬间就显得诡异无比。当我嘅视线都未嚟得切喺嗰个浮浮沉沉嘅人头上边离开嘅时候，身后边突然之间传嚟咗咿呀嘅一声，好似系开门声。而且等到我同顾大美女拧转头嘅时候，见到一直跟喺我哋后边嘅豆腐，忽然之间俾一个黑影啊扯入咗旁边嘅门入边。只听到豆腐一声嘅惊叫，仲未嚟得切睇清楚究竟嗰个人系乜嘢样，大门就乒啪一声就关上咗。佢老尾你，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嗰、那个人睇嚟就系嗰一个咁嘅精神病人啦。唔系嘅话，仲有边个做出咁变态嘅事啊？就算系寻仇杀人啊，大部分嘅都系事先谋划好，做得系比较隐晦嘅。有边个啊，好似而家咁活生生斩咗人哋嘅头落嚟，仲掉喺个水入边噶？而家我嘅脑里边即刻就出现咗成件事嘅线索。嗰、那个咁嘅杀人癫佬咧，唔知道系利用咩方法嚟到咗行宫入边。而之前嗰个头俾人哋斩咗落嚟嘅人，睇嚟真係比较黑啦，啱啱好就被对方撞到咗。嗰、那个人斩咗人俾我发现咗之后，佢就掉咗个头，然之后匿得入呢个门入边，显然喺度埋伏緊我哋。岂有此理，唉，我真係嬲自己点解冇諗到呢一层呢？ 一见到豆腐被人哋从身后偷袭，然之后扯咗入门入边，我而家只眼都红晒啊！我猛然一脚就向住嗰道大门啊撑过去。呢、这个门呢系木制嘅，佢嘅做工啊精美厚实。我咁一脚，虽然我系用尽晒全力，但系呢条门喐都唔喐啊，好似喺里边锁到死咁。我呢一脚啱啱撑完，就喺入边传嚟咗豆腐闹人嘅声啦！我顶你个肺啊！我同你搏命！我哋而家睇唔清入边究竟系咩情况，听到咗一阵嘅打闹同埋扯台掟嘢嘅声音。豆腐喺平时里边真系冇咁狼死啊！而家睇嚟可能心里边压抑住，家下就要全部爆发出嚟啦！冇我同埋顾文敏预料当中嘅惊叫。反而直接听到里面在开紧片，好显然豆腐不是那个癫佬的对手，冇几下他就发出了一阵的惨叫。我一听就急咧，即刻用个身体猛咁喺度撞嗰度门。与此同时，经理那班人亦都上嚟，他又讲：我有锁匙，我有锁匙。呢一个结构咧，虽然是仿古，但是在细节上边仲是用了现代的内锁。经理啊，揞出个锁匙嚟开门。点知咧，只手啊震到搞咗几下都冇搞开。呢阵子嘅豆腐好似就开始喺度反击起上嚟啦，厉声咁喺度叫闹住，炒孖擦蟹，声音嘈杂。点知家下听到个经理啊喊晒面咁讲，可能里边系反锁咗，唉，搞唔掂啊！我啊真系嬲啦，担高个头啊，睇到上边有一个镂空嘅地方，我决定啊从呢度落手啦。我目光一转，即刻从旁边嘅空地上边攞起咗一块装饰用嘅石头。呢一嚿石头嘅外表雕刻咗一幅采菊东篱下嘅场景，约莫就成个西瓜咁大。我搬起个石头，一下子就向住雕花门嘅上方啊撞过去。镂空嘅地方冇办法受力，即刻就出咗一个大窿，跟住连带住里边嘅嗰啲毛玻璃都全部碎晒。大家向个洞口入边一睇，见到里边已经一片狼藉，台啊、凳啊咁全部都打翻晒，到处都系碎片。其中有一个人啊，身材高大、光头嘅，手里边攞住一把嗰啲用嚟剔骨头，就系嗰一种好厚重、后边啊阔、前边啊尖、卖猪肉嘅人咧系攞嚟斩猪骨嘅刀。呢啲喺一般嘅酒店嘅厨房先会有，平常人家就好少有备用，难怪呢一把刀可以一刀将个人头嚟斩落嚟啦。嗰个人成身都系血，面上边都系血，根本上就睇唔清佢究竟生咩样。而家见到豆腐嘅手臂上边已经有一条血痕喺度流紧血，伤口睇起嚟又好深，正俾嗰个人追到到处咁走。可惜我而家手里边真系冇枪，唔系嘅话，我真系想即刻将佢做低。我喺度叫小豆，坚持住，我嚟救你啊！即刻我就用手里边嘅嗰嚿大石头连续咁揼咗几下，门上边即刻就出现咗一个更加大嘅窿。我同阿顾美女啊马上捐咗入去。虽然讲嗰条癫佬而家喺度狂性大发，力大无穷。但是我哋嘅顾美女都唔系食斋嘅，佢会专业嘅擒拿，有道嚟讲咧就系以柔克刚。呢一个咁嘅癫佬虽然讲乱咁斩一通，但系顾文敏嘅身形嘅灵巧，几次翻腾之后，即刻就捻住咗佢嘅七寸，然之后手踭喺个架底度出嚟一撞，癫佬手里边嘅嗰把大斩刀啊即刻飞咗出去，跌咗喺地下边。我趁机一脚嘅飞起。直接一个横踢嘅扫落佢条颈嗰度，呢一下子真系够劲啊！个癫佬一下子一个狗食屎就扑咗喺个地上边，顾文敏趁机一反咬佢双手，豆腐啊揞住嗰度手臂血流不止嘅伤口，睇嚟佢失血太多，又经过一番咁嘅争斗，喺呢个剧烈嘅运动底下就更加虚弱，佢都未开得口，成个人就岌咗岌，差啲就掼低喺地。我手急眼快，一下子将佢扶住。我一下子想到真是诸事不顺，仲有一夜之间死了三个人的事，心里面的那把火就开始升起上来。 心谂呢条友有精神病，如果系一般问题亦都算啦。咁鬼凶狠，家人当中仲一直咁喺度包庇，仲谂住出钱嚟了事，唔通佢嘅命先系命，人哋条命就应该系下贱嘅咩？